Thank you.

Hey. 娘，娘啊三弟啊，母哎呀把姐姐 谢谢啊梦呀谢梦啊梦手呀梦谁要高龄呀谢空地吧呀还有呀这个呀丢地牛啊丢不拿说就老要大那样啊哦谁呀大梦的说法你哎一大样哦谁牛风手的要大大路娘手的能盖发样牛等个等比罗等用的嘻嘻牛啊活多在拉比啊丢拉波南罗啊个带呀门流金啊错比流列定啊 地久多多呀，多大多难来要大娘哦，谁大门就万人流哦，呀卡喏大大罗牛，呀卡喏该发羊娘，呀卡该发羊，我都在那边丢那波难，那个带路技能啊，却比流还顶。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来要大娘哦谁？大门那说万人流，比丢丢，好人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刀呢，比丢丢高乌棚，比丢丢比多强呢。 年纪越当我比多强，忙得多强，要得了多的地勤了得少呢。我去比忙多的，我去比忙阿强，要得了多的地勤阿忙了得少。那要得你几岁啊？两二岁啊？梦有想你哦？那地球在地球，地球在地球，丢丢丢的梦呢？俺的农业梦是。多些点东西多想要得靠干嘛呀老丢丢靠干嘛呀老铺丢铺丢呀我老带少你哦你等要比多想你等要比多些要给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呀老丢铺丢地球阿们老太少，要点你几岁啊？你二岁就想你哟。我得了， 你二岁那么就想哟，地球阿们都些等哦。 这个结束。 国舅爷们都些等哦，国舅爷们几斤重哟？高就要摸水花花哦，娘那地就要摸地震咯，地就带蝴蝶哟。你地就带蝴蝶，娘就弄要摸先多别哦。这次要摸着老翁，这次要摸着道别啊！在大山几天要先山两月生，离大老家刚牛出的老杨啊阿爹。 那个有别的不？来来，那谁来？ 你打球我接了。 娘。比丢丢多温暖，比丢丢多比多暖 了。哦， 别 说 菜我要梦，说菜我闹梦发虚哎。娘丢丢拉老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虚哦。多多我家老小爱母老母来煮饭，老我家里老爱母来丢爹呢。娘阿母老我管着，娘娘几下子，娘老我过多，娘娘几个月，娘俺多那身旁我拉牛，我个丢猪鸡蛋哎，俺都该忙啥成牛，我个猪鸡蛋。丢得胖我怕我娘身够大呢，甭拉送丢些车牛，拉把丢些西腰杆能裂裂拉痕，要这丢梦胖我怕娘，我娘身够大呢，拉送那么一辆车，拉把二塞西牛，杆能要么裂拉痕，要这胖我怕我娘身够大呢。 不多久了， 为了 多半年，然后马上到了。 帮别人忙走走点让人走走哦 那个要比到上几层，比到头，他要比到头部，他就是爱讲嘞呀。不一就是爱讲，一就是爱讲，一就是爱讲，不得是落下流。那这样看吧，怎么样？我一不得是落下哟。到我去要忙爱讲，干不了要忙爱讲，让有老爱想有。爱当啊，你可当爱当的街道，又当的街市，人后生又没偶像了。就来个就去，哎哟，往来个上农村，又没实在啥，不能熬到啥，比偶像钓到酒，遇到五后娘，要问钓啥点点，啥要么好好个家。你我莫晒得皮，我拿好多皮，皮我拿掉就多，皮到我拿哦，叫皮皮白羊皮要莫口好做做，要莫晒得姑娘嘎大刀，不拿好多姑娘一边养过鸡，一边养好手，拿好要莫不放心花，要莫不热天来爱拿碗来敷你哦。原来看老面，小娘好老面，娘好花生好。娘，我那要得夫人，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农，俺没那块豆。为求没娘高，为那没丢菜，为就在老母哦。原来看老面，为只要丢大便两年，光阴有点少。一代三六二二娘，三三二二娘六哦。一季那丢大别人家，光阴六将天，代三六二六二娘哦，三三二娘二六。人家莫来莫骂，家莫那莫牛，家没同你手呢。阿弥陀佛，要么不收，要么不收西边，不收西大，收西阿妈也当掉西，哟，也当掉西，手里就扎西奥，扎盘菜就扫肚。这那个是不大的，来菜放。沙上来拆 酒， 来拆来要么拆来得酒，来要么拆来蛋。沙上我说可以你炸两个，可以炸大姐丢上高沙上。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么了，该叫牛的哟，还有。我刚拿都不拆哟，该的。 你可懂了，几多年了？ 妈老，我的舅妈那个妈老。 儿子的心没有 我的妈妈老就在这小的老开发面不了我的妈妈妈老我的就在这个干嘛 是的是 心里来可干了，往后想，爱上了咱俩了，爱上了别到了，到到了别散了，再就说啥有了嘞？ 哟，来吧。是啥不比起来？是啥没比来？俺啥年纪嘛，就比俺都没几个，没家没家，怎么了？ 有消息吗？